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26集，十大未解之谜之一，江山易。江山易在娱乐圈的神秘性，不要说粉丝，就连妍希之前都觉得他很神秘。当初忽然找到他要给他编曲，易江流说的，就连妍希自己也不否认，他成于江山易，他在音乐上有一半的成功，是几乎每个歌手都想要与之合作的神级编曲。江山易在音乐界不仅仅贴着神秘的标签，还是一个谁也无法撼动的大处。网友们提起他都是鬼才编曲，神级编曲。粉妍希的人占了半边江山，这其中不乏有粉只会给妍希编曲的江山易。娱乐圈的人都知道江山易是妍希的专属编曲，粉丝们甚至还有两人的 CP 粉，而易江流的发言让大多数粉江山易的粉丝愤怒而失望。就在好几波粉丝要在妍希的网页带节奏的时候，看到妍希发的那条微博，给粉丝们投下了一枚惊天鱼雷，每个人都瞪大眼睛，看了好几遍才敢确认妍希发的微博。 我感觉我眼花了，来个人打醒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曾主跟我一样 掐自己。 江山易，我操，江山易，炎天王认真的吗？这下娱乐圈炸了炸了。 这是典型的暴躁型网友。所有吃瓜的网友都知道，这次事情的起源是因为秦冉的原创跟江山易的那首曲子有部分重合。江山易跟妍希不是普通流量，秦冉虽然火，是秦影帝的侄女儿，可是犯了原则性的错，依旧招黑，甚至于比一般人还要招黑，连秦影帝都会洗不白，妍希都会遭受牵连，秦影后那行人就不提了。毕竟现在已经有人在带妍希跟秦影帝指鹿为马的节奏，这件事几乎震动了整个娱乐圈，出来为秦影帝站队的人不在少数，半个娱乐圈的人都在等这件事的后续，想要看看妍希和秦影帝怎么收场。可秦冉要是江山易，那网上传的一切就不再是问题了。眼下所有网友都没有想这些，所有人看到妍希微博的第一秒，脑子里只有一句话，娱乐圈要炸了呀。 M 州经纪人一直在等秦冉这件事的后续，时不时的就会点开微博，跟工作室的人开完视频小型会议，经纪人再度打开微博，却发现微博点不进去。他试了好几次，微博都还是这样，其他软件都还好好的，只有他的微博点不进去。他不由看向一边的秦修晨， 哎，你看看你的微博好用不？ 秦修晨低头从兜里摸出手机，随手划开了屏幕，点了一下微博，也没点进去。他侧头看着经纪人，若有所思。 微博崩了。 与此同时，发现跟经纪人同样问题的还有其他网友，都发现自己的微博忽然间点不进去了。 不至于崩成这样吧？ 经纪人把微博卸载了，又重新装好，还是没有点进去。 以前也崩过几次啊，也就是热搜打不开，热门刷不出来，没有哪次连微博都点不进去啊。嗯，这是出了什么新闻？ 经纪人又找同行的工作人员试了一下，确定微博是崩了，才震惊地看向秦修晨。经纪人刚说完，他的手机忽然又疯狂地响起来，拿出来一看，这是京城的工作人员。他接起来，把手机搁到耳边。 微博崩了，国内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啊？ 我们也是刚刚才得到的消息，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 工作人员那边回过神来， 好像是炎天王那边发了一条微博。 不是早就发了澄清微博吗？ 经纪人也围观过，工作人员顿了顿，好半晌，声音略显虚的开口道：“ 不是，妍希后来又发了微博，她说小侄女就是江山逸。” 秦修晨就站在经纪人身边，经纪人没有刻意避开他，自然也听到了工作人员的声音。微博程序员连夜加班，十分钟后微博恢复正常，所有网友第一时间点进去就看到热搜第一条的更新，江山逸，后面3605,4973条搜索还在飞速的上升中。今晚的娱乐圈因为秦修晨跟妍希、景文等人的参与，关注的网友本来就多，更别说妍希最后还爆出了娱乐圈十大未解之谜之一江山逸。当初汪老大就跟妍希讨论过，娱乐圈要爆出秦冉是江山逸的事儿，肯定会炸。眼下不仅仅是爆出了江山逸的身份，之前更有秦修晨跟妍希一行人推波助澜，微博不彻底炸翻不现实。然而就算有程序员在线维护微博，所有人点进去的时候微博还是有些卡，一点进去就变成空白一片，但多点几下就能刷新出来妍希20分钟前发的微博。妍希说为什么，大概因为他是江山逸吧。下面评论49万，再一刷新又变成50万。 秦影帝，小侄女她…… 经纪人努力地看向秦修晨， 这可是江山逸啊！ 娱乐圈5年前忽然出现的鬼才，什么高考状元、神牌创始人的经纪人还能理解，但江山逸这种在娱乐圈的地位，甚至是不下于妍希的。秦修晨看起来比经纪人沉稳很多，大概是因为前面有所猜测了，他连手都没有那么颤抖，而是拿着手机给秦冉拨了一个电话。秦冉这会儿提前出了实验室，正在休息室换下放射服，当初给妍希编曲也只是因为妍希当时是个新人，编曲不给力，这一合作就接近5年。期间宁海镇一直有人盯着，秦冉也只是暗地里联系妍希，从不露面。去年程俊跟郝队一行人来到云城围剿那一匪窝，妍希在魔都要求见面时，秦冉也有考虑才没有拒绝。这会儿因为他，秦修晨跟景文、田潇潇等人都发言了，他知道这些人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为他挺身而出，是真的拿他当朋友亲人。妍希要公布他编曲身份这件事，对于秦冉他也考虑过，对他影响不大，他现在一心都在研究上，但对秦影帝、田潇潇、妍希等人以后在娱乐圈有很大影响，所以没有拒绝。他跟妍希通话之后就知道待会儿肯定又是一场电话大战，索性放下了研究，把文件跟书籍收回到背包里。刚换好外套，秦修晨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秦冉一边把背包挂到肩膀上，一边接起，将耳机塞到耳朵里。秦影帝没有说话，秦冉就往电梯边走，耐心地等着他开口。电梯下来的时候，秦影帝终于像是酝酿好了。 冉冉，妍希发的微博是…… 表面装得再镇定，这话说话，秦影帝的声音里还有一丝微不可见的颤音。是我。秦冉进了电梯，按了一楼，眉眼清冽。抱歉啊，让您担心了。秦影帝顿了一下，才抬了抬头。 没事，没事。 两人说了几句，秦影帝僵硬地挂断了电话。 跟经纪人对视了一眼。 难怪小侄女当时能请来妍希。 经纪人收回目光，再度转回手机，面无表情地开口道： 江山逸的邀请，妍希他怎么会不来？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就听到汪老大喊大神，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 娱乐圈十大未解之谜之二，妍希参加综艺的谜题也顺便解开了。经纪人又点回秦冉跟秦影帝的微博，刚刚两人掉的粉已经涨回来了，尤其是秦冉，粉丝本来从1600万掉到了1300万，眼下又疯狂地涨起来。按照这架势，明天早上涨到2000万都不是事儿。经纪人按着微博，空空的大脑渐渐恢复了神智。他戳着微博，刚想让秦修晨去联系秦冉，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儿。他捂着手机，愣愣地抬头看向秦修晨。 秦影帝，你还记得 C 市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起过妍希后台的事情吗？ 秦修晨将手机一握，他侧头，薄削的嘴唇抿着，看向经纪人，神色怔怔。经纪人将当时的话重复了一遍。 汪老大当时说，江山逸是云光财团的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